大家好，我是龙申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步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278集，魔气现身。在匣子打开的一瞬，冬至看见了，他看见一团若有似无的黑色武器从匣子里飘出来，立马往后跃开，一道剑光抵挡而去，黑气被反弹没入江口抓着的匣子的手，很快消失不见。江口脸色一变，破口大骂，但冬至已经没有给他任何逃跑或者反击的时间，长手剑一震，剑光化为漫天星光，纷纷抖落星雨璀璨，铺天盖地地朝敌人席卷而去。在这万分之一秒的时间内，江口就算突然长出翅膀或者学会吐遁，估计也来不及逃走了。但对方非但没有逃跑，反而狞笑一声朝冬至扑来。长手剑刺入江口身体的瞬间，江口周身腾起一团黑蒙蒙的雾气，连带江口的面容也跟着扭曲起来，恍惚间似乎变成了另外一张脸，莫名熟悉，莫名恐怖。已经没入对方身体半截的长手剑忽然遇到了障碍，再也前进不了半分。江口一手抓住剑身，丝毫不顾及自己的手被割得鲜血淋漓，他的另外一只手抓向冬至，动作迅猛，携着粒粒腥风。冬至咬咬牙，忽然弃了长手剑，急速后退数步，从口袋里掏出明光符，骤起符飞，符火撞向江口的手，却被对方五指抓住，揉灭在了手掌里。冬至毫不犹豫，又接连掏出三道符箓掷去，三道符火分上中下三路飞掠而去。趁江口伸手横挡之时，冬至上前将长手剑抽出，却被江口当胸抓来，身上的羽绒服当即被抓破。对方力道之大，像是五根铁鞭从冬至胸膛狠狠扫过，险些把他的胸骨给打断。饶是如此，冬至也踉跄了几下，撞在旁边的树干上，一股热辣辣的疼痛从胸口升起。他不用低头去看都知道，肯定破皮流血，说不定还淤青了。 他怎么会突然之间变得这么强？简直就像是脱胎换骨了一样。 冬至绝不相信这是江口的真实实力，因为如果对方原来真有那么厉害，他也没有必要选择偷袭了。一切的改变无非源于刚才的那个匣子。冬至灵光一闪，一个可怕的猜想在脑海中浮现。 波贝叶， 江口对他灿然一笑。如果说波贝叶那样的美男子做出这种笑容尚且令人毛骨悚然的话，江口这一笑就更是狰狞恐怖了。对方周身的黑气越发浓郁，几乎与黑暗融为一体。他没有说话，慢慢地朝冬至走来，似在迅速凝聚力量操控江口的身体，好将冬至置于死地。 你的身体比他好多了，更适合我。 江口一字一顿，腔调与当日的天魔一模一样。此言一出，冬至已能肯定对方正是从仙达村逃逸一缕魔气而去的波贝叶。 那时候的波贝叶是天魔的幻影分身，我只有被压着他的份儿。现在的波贝叶甚至连分身都谈不上，只是分身不甘消亡的一缕魔气躲在暗处养精蓄锐，想要再度兴风作浪。我就不信这次还是打不过，那就要看你有没有本事来拿了。 冬至的长手剑搅作漫天剑光，将江口整个人连同他周身的黑气都罩在里面。但江口没有去看眼花缭乱的剑光，他只是频频伸出手，就从万千道剑光里准确抓住长手剑，反手一扭，长手剑在巨大的力量下被扭成一团麻花，却始终没有裂开折断，反而在黑暗中微微泛起亮光，就像他的主人越到苦处越是不肯屈服。敌人的力量通过长手剑源源不断传过来， 如果不是冬至苦苦咬牙坚持与雾天罡气相对抗，他现在恐怕已经被对方身上的魔气所侵蚀了。经过仙达村一战之后，冬至对天魔也有了一点了解，对方有足以魅惑人间的极致皮相，也热爱一切美丽，包括姣好的容貌、匀称的身体。在仙达村的时候，天魔就曾动念想要他的躯壳作为祭体，没想到现在天魔只剩下一缕魔气了，喜欢美丽皮相的本性依旧没有改变。比起江口的平庸，自然是冬至对天魔的吸引力更大。眼看冬至步步后退，而江口步步紧逼，直到冬至抵上身后的树干，退无可退，黑雾越来越近，连长手剑大半都已经浸没在黑气之中。江口的另一只手抬起来，慢慢伸向冬至额头，他的手指上黑气萦绕，翻滚不休，忽而似一条择人而噬的恶龙，忽而似熊熊燃烧的黑色火焰，从深渊地狱的不可测深处悄然而至，带着无边的黑暗，急欲将猎物吞没，将整个人间都变作另一个地狱。 柔弱不堪的凡人，何必再做徒劳无功的挣扎？把你的身体和记忆彻底交给我，我会让你凌驾于所有凡人之上，让你站在这个世界的巅峰。 你都被人灭了分身，还妄想什么巅峰？回地狱去吧！ 冬至咬牙切齿，他一直攥成拳头的手陡然松开，一团符火从他手中飞掠而起，迅速冲向头顶。而此时上空也传来轰然巨响，一道炫目的光芒划破重重迷雾，将大半森林照亮。那一瞬间，整个迪安纳岛震动了，游荡在黑暗森林里的零星活物在天威之下瑟瑟发抖，濒临死亡的高耸树木颤颤巍巍抖动着身上的残枝败叶，躲在树木之下的不知名的黑影仓皇逃走，就连无知无觉的丧尸也不由自主地从喉咙深处发出哀嚎，双膝跪倒，整具躯体蜷成一团，似在进行某种神秘的仪式。而之前江口布下的结界则被天雷彻底粉碎，真实再度相连，而虚妄终将毁灭。被截断在结界外面，刚刚与丧尸激战一场的刘清波他们终于看见冬至的身影。 冬至！ 刘清波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声音带上了一丝高亢。刚才冬至离开之后，还没等吉田叫醒其他人，丧尸就突然出现，扑向在场看上去实力最弱的吉田。像所有食物链顶端的狩猎者那样，他在感觉到威胁的时候，就会迫不及待地想要将快到手的猎物拖走，去安全处再慢慢享用。丧尸已经失去了人类的智慧，剩下对血肉渴望的本能，自然也不例外。但此时刘清波等人已经被惊醒，众人随后对丧尸展开围攻。原本三级丧尸就算厉害，几个人对付一只也绰绰有余，但不知怎么回事，仿佛忽然间森林里的丧尸全都被吸引过来，一下子出现了三只三级丧尸，四只二级丧尸，众人瞬间压力倍增，免不了一场生死激战。等到将所有的丧尸全部消灭，大家这才发现冬至一直没有露面，也就是说他跟吉田说要引开丧尸之后就彻底失去了踪影。按理说对方绝对不可能离得太远，这里动静这么大，他早该回来了。可所有人找遍附近区域，发现冬至就跟人间蒸发了一样，半点痕迹都没有留下。没有人觉得他会抛下队伍就跑了，大家隐隐觉得对方可能正陷入一场更大的危机之中。不可避免的，众人甚至预想过冬至遭遇不测的可能性。只要一想到有这个可能性，李寒儿竟然发现自己心里会浮起一丝恐慌，这种情绪已经很久没有在他身上出现了。他从小在名门大派修炼长大，天资聪颖，不比兄长李应逊色多少。加入特管局之后，也经历过不少事情， 自问资历比冬至、刘清波更深厚。这次上面让冬至担任团长，他最初只能理解为上头想要培养新人，而不认为自己没有担任团长的资格。但这一路过来，不知不觉，冬至已经成为众人心中稳定的基石。在这片漫无边际的黑暗森林里，又有同伴在侧，李寒儿谈不上害怕，但多多少少会反感厌恶。然而有冬至在，这种负面情绪似乎就能降到最低，每个人似乎永远能够保持轻松的步调。李寒儿知道吉天很羡慕他们这种和谐的氛围，但李寒儿清楚，这种氛围大部分源于冬至，它的存在在个人之间维系了一个微妙的平衡。如果没有冬至，这个平衡点就会被打破。以刘清波和张松的脾气，这两个人肯定会掐架，而杨守一也好，他或刘四也好，根本没有能力也没有那份心力去压服这两人，其结果只能是整个团队四分五裂，彻底终结他们这次的行程。 冬至， 在结界被打破，大家重新看见冬至时，李寒儿无法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，刘清波那一声激动的呼喊恰如其分，将每个人的心情都表达了出来，包括他的。那一瞬间，他的心脏几乎跳出胸腔，虚得深呼吸几次才能慢慢平复。所有人冲了过去，天雷劈下，江口整个人被覆盖其中。冬至用力将长手剑往前推，罡气缠绕剑锋，细微的震动在雷声中几乎可以被忽略，但剑身上的光芒却越来越盛，最终与雷光融为一体。江口爆发出一声怒吼，但滚滚天雷之下，怒吼最终化为哀鸣，黑气彻底化为齑粉，如同星光点点，伴随雷声余韵消散在了夜色之中，不复先前的阴森可怖。黑气消散的同时，江口的身体微微一震，而后软下来。冬至将他踹开，对方踉跄着往后倒下，以七孔流血、死不瞑目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